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那是我吃饭的根本，我当然会护着。 当时顾菲菲蜷在地上，死抱右手不放，那些人一时半会儿没能突破得了，只顾拳打脚踢，左边肋骨就是这么被弄骨折的。晚些时候，周迷去帮忙取了片子过来，确认是骨折。顾菲菲被安排住院，等炎症消除，手术治疗。周迷下午请了假，跑回家一趟，找了自己的衣服给顾菲菲换洗，又买了必要的洗漱用品。忙忙碌碌的就到了晚上的饭点，周迷也没胃口，坐在床边只顾发呆，片刻才想起得跟谭燕西说一声。他低头打字，只听见顾菲菲哼哼唧唧的。周迷抬头问他：“ 疼？有点吧。” 顾菲菲笑笑，伤在肋骨，说话挺费劲。 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挨了针顿打，我心里倒踏实了。瞧瞧，我还是那个臭婊子，哪怕被良性木包装的再光鲜亮丽。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你自己？觉得痛快还是怎么的？ 顾菲菲望着他，笑容渐渐变成一个十分难看的模样。 周迷，我要是想哭，你会不会瞧不起我呀？真他妈疼啊！可我怎么好意思哭啊？我这么他妈不是活该吗？ 周迷没做声，只是起身走到床边去坐下。顾菲菲脑袋一偏，脸颊抵在他腰间。周迷感觉到上衣布料微微如湿的触感，但并没有听见顾菲菲的哭声，只是茫然抬手，无意识地轻轻抚摸她的头顶。到晚上8点，谭燕西当真往医院来了一趟。他穿得休闲，白色上衣、风衣和长裤都是浅咖色，灯光下无比清俊，但面有疲色。顾菲菲已经睡了，周迷就跟他去病房外说话。谭燕西牵着他的手，很自然不过地带他穿过长长的走廊，上了电梯。周迷才意识到。 去哪儿啊？ 我车停在外面，过去坐会儿。我待不了太久，一会儿还得回医院去。 你这么忙，其实不用过来的。 怕你慌，不放心，还是过来看看。 周迷一时怔忡，垂眼，看他跟自己相牵的手。是不是顾菲菲传染的他，让他骤然也眼前泛起水雾？周迷点点头，一路无声地随他去了医院外的停车场。他今天开那部奔驰来的，夜色里挺不显眼。走到那儿，谭燕西甚至都等不及去拉车门，捉着他的手腕径直往车上一推，一手紧紧扣着他的腰，一手捧他的脸就吻下去。这个吻让周迷心悸。谭燕西从来没有这么动情过，用力的好像要把他揉进身体里，变成他骨血的一部分。进了车厢，谭燕西轻身半搂他的肩膀，拿眼去瞧他，笑意温热。 哼， 你能不能为了你自己的事求我一回？全是为了别人的事白白欠我这些人情，也不觉得亏？ 周明笑一笑，手指无意识勾画他上衣衣领。 你说了不要跟你客气见外，怎么回头又说我欠你人情啊？ 因为我自己对你无所求。 他难得温软的语气，听着便似撒娇一样。谭燕西嗓子里微微咳咬，按他肩膀再去吻他。他来时的路上或许抽过烟吧，两次深吻过后都还有绵长热切的烟草的苦味，因为是他，他深深迷恋，好久才舍得放开。谭燕西把脸埋在他颈间，声音沉暗地唤他： 明明。 谭燕西的手指自他上衣下摆深入，明知道此地此时不可继续，也要汲取一点温热与柔软。一辆车驶入停车场，两束拐弯后横扫而来的光，车窗贴过防窥膜，谭燕西的动作亦隐蔽得无从察觉。周明还是立即捉住他的手腕推举。谭燕西笑了声，收回手。周迷挺担忧顾斐斐的后续，但实话说，找了谭燕西来帮忙已属打扰，后头梁太是否继续找顾斐斐麻烦，怕是梁行木自己要解决的事。况且难得的碰面的时刻，温存已属不够，不要拿来操心别人的事。然而他又同样不大愿意过问谭燕西家里的事，曲折的心事之后才举重若轻地问一句： 你大概还要多久闲得下来？ 怎么总算想我了？ 周迷只是不作声，谭燕西垂眸沉思的神情。 过一阵吧，咪咪。 他这句话音没落下多久，口袋里手机便开始震动，微信的提示音短促一声，像是催促。谭燕西却没把手机拿出来，就这么无声地搂了他一会儿方开口： 我得走了，你晚上要在这儿陪护，要自己忙不过来找个护工。 不用操心我了，你回吧。 谭燕西最后在他嘴唇上轻触一下，目送着他拉开车门下去。周迷转身，一手插在风衣口袋里，向着窗户摆了一下手，便转身往院楼方向走去。走出一阵又无意识转头，谭燕西车子正在转弯驶离停车场，车尾红色转向灯闪了闪，那蓝色车牌上的数字被灯光照得一时一闪，紧跟他们都灭下去。周迷回到病房没多久，顾斐斐手机响了，往手机屏幕上看一眼，来电人存的是梁。周迷猜测多半是梁行木，便伸手将顾斐斐摇醒。 有你的电话。 他将手机递过去，顾斐斐眯着眼睛看了一眼，接通了，放在枕头上贴着耳朵。周迷能模模糊糊听见电话那头的声音，但不大听得清楚具体说了什么。顾斐斐基本也就没事不用嗯的这么应答几句，片刻电话挂断了。 周迷，你明天还要上班，不用整夜陪我了。梁行木找了人过来照顾我，一会儿就到。 靠谱的人？ 他亲自派的，总没什么问题。真的没 事，你回去吧。你今天帮我够多了，你跟谭妍希都快掰了，我还这么为难你。实话说，我要是不是靠这只手画画，随便他们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了，全当是我偿还叶报呗。但我还是觉得不行，我要是拿不了笔了，不如干脆叫我去死。 我跟谭燕西也没掰，没事，对他不过举手之劳。 那你帮忙转告谭公子，以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，虽然他这样的大人物多半用不着我还他什么。 好。 周米起身拿起自己的包准备走，转头一看，顾菲菲正盯着他，便问： 怎么了？ 周明，你现在还没想跟谭妍希认真吧？ 怎么突然这么问？ 你才叫人帮我了，兴许我不该说这种话。你要是觉得跟他玩的差不多了，还是应该开始考虑出身的问题。你瞧见了，我们真的是玩不过。人家不发难还罢，一旦发难，我们连个反抗的底气都没有。 周迷心口突的一跳，顾菲菲可能有她的考虑，没有明说，可话里已是十足的暗示了。周迷移过目光，平声开口： 我明白的。 周明下班了都会往医院去一趟，到第三天傍晚，他见着了那传说中的做艺术投资的大佬梁行木，很有气度一人，瞧着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许多，儒雅沉稳，波澜不兴。见面先同周明道谢，语气俨然仿佛顾菲菲是由他照管的。后头直到顾菲菲做手术，术后恢复，梁行木都时不时过来，病房里凡有他在，空气都沉寂两分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